即刻分裂咯， 即刻塌橋， 已經散咗。 有網友問，已經有聽眾問啦。嗱咁啊，有人問啦，咁啊鄭教授啊，唔知你方唔方便答啊？真係點話問你點解咁包庇呢個民主黨同湯家驊唔清理門户咁樣樣？ 嗱嚇。个理由就头先所讲啦， 四票， 你有乜资格去踢人走啊？踢走四票，你咪即系话俾人哋听，我冇啦， 散咗， 我散咗啦，我即系抗议团体嚟噶咁。咁你而家就是、喂，仲有一样、啊，同民主党立场相近嘅组织，譬如26个议员嚟讲咧，我的估计啊，咁大家公道啊，我哋。避免投票，所以冇投到票，咁只能系我嘅估计，你可以话我估错啦。同民主党持相同立场嘅票数咧，系大概十二票。 十二票， 即系26个议员之中有十二票系企喺民主党， 即系话 即系差唔多系一半 吓。咁、可以缺一不可嘅。 我点样去投票啊？咁啊，即系即分裂。所以你有咩资格话啊？我唔包庇佢啊，我踢佢走啊！ 哦，所以即系今次，即系今次真普联提出嘅呢个方案，即系各自表述啦，有所谓三个三步路三轨制，一个咧就系民主化嘅提名委员会，一个就系政党嘅提名委提名啦，一个公民提名啦。咁呢个咧就并非缺一不可，亦都唔系捆绑，就即系各即系系一啱啱一半嘅。即系成个真普联里边， 大家公公道道。我礼拜三嗰日喺记者招待会所讲嘅， 系 吓，同埋礼拜五喺香港电台同刘慧卿主席所讨论嘅节目，系讲得好清楚吓。系、我而家再讲一次啊，就冇添加嘅。咁呢个我所讲嘅立场咧，系代表着。真普选联盟嘅共识，而你亦都见得到民主党冇闹我话我讲错嘢，人力亦都冇话我讲错嘢，咁、所以呢嗰几句咧系代表住真普联嘅共识嘅。 嗰几句咧 就系咁，就系话嗱，我哋呢个方案系一个完整嘅方案。 OK， 如果你拎开任何一部分， 嗯。 啊！你拎开提名委员嗰部分也好，拎开公民提名嗰部分有，都唔系 真普联 完整嘅方案，都唔系真普联完整嘅方案。嗱，我讲埋，咁咧就系我哋唔用缺一不可呢个字眼。 嗯， 所有组织同意唔用缺一不可字眼，因为有啲组织觉得唔舒服。 嗯， 所以我哋唔用。 但教授，其实你头先嗰个讲法 就 系 咁讲。 其实已经是这个缺一不可来的了。 因为你。 因为你说我开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一个完整代表真普联的方案的意思，就是说呢冇其中一个就唔系我方案。 同埋你话考虑一啲会觉得唔舒服嘅组织，佢嗰啲唔舒会嗰啲组织会唔舒服，系因为例如我唔根本唔想支持公民提名㗎喎。咁其实即系整个方案 任何 并非缺即系 一个联盟，你要令到个联盟维持团结，你就要考虑一个论述的方式， 嗯， 令到大家都觉得相互间可以接受。 系， 咁你陶君行兄所讲嘅自然就系坚持缺一不可嘅，认为满足到佢需求，咁佢制啦，即系佢肯唔提，佢肯唔提缺一不可，接受我嘅论述，咁咧即系话唔能够话缺一不可嗰啲，亦都接受我所讲啦，就系、是、咁样。 但我將所謂缺一不可呢個四字詞語咧，去具體即係分析啫，就同教授你所講嘅冇咗其中一部分，都唔係代表我哋嘅方案其實冇分別，即係我唔用呢四個字係冇問題嘅，係咪？咁但係就咁民主黨搞咩鬼嘢咧？ 咁你只能咁， 即係你話唔可以講缺一不可呢四個字，但係實際上佢又接受咗你話拉起其中一個方案，就唔係真普聯嘅方案。 我所 係咪因為俾人鬧得太緊要 咧？我所講嘅嘢。是清清楚楚表述过的，讲了一次，然后呢再讲第二次，无添加，今日所讲的是第三次，无添加。你如果见到呢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走出来说，喂，你不啱、你所讲的不代表我、你讲错、没有、因为个剧本是读得清清楚楚，我是照足剧本讲的、

即使那些中間人都承認有幾條線的， 互相競爭緊的嘛， 咁所以咧，個個起碼有三四個中間人，咁、可能有主要持股啦。 阿土，我覺得你又太對阿教授太高要求喎、啊。 我問下啫， 因為真普聯，真普聯都唔係一個統一嘅政黨，就算我哋自己搞政黨啊，都可能會分化啦，都會分裂啦。 我有規矩， 你對住一個 清楚 真普聯係咪？ 但係教授可唔可以講下你通常同啲中間人會問啲咩問題多？ 都是攞料多啦， 攞咩料呢？即系问会唔会好似头先我咁估计咧？就系、民主党点谂啊？公民党点谂啊？你哋而家谂住点样做？即系你嘅底线啊？跟住点样抗争啊？ 佢哋所问嘅嘢咧，又唔同啲线路嘅。咁我亦都公道啊，唔会讲佢问咩。 系 咁，但系你会估得到佢哋有啲系国安前啦、佢会关心占中啊嗰啲多过。咁嗱，我嘅角色就好简单嘅啫。我的角色就当正佢系。一个好有料嘅记者咁，你咪当佢好有料嘅记者咯吓、你反正我所掌握嘅秘密，任何比较资深嘅记者差唔多都知道晒啦、而且仲有度啊，土，我好明白一样嘢，中共嘅统战机器咧，所对我哋嘅形势所掌握咧，比我好好多，因为好简单，喂。佢会 hack 你电脑，佢会 hack 你个电话，然之后佢有一个好庞大嘅机器着个根啊嘛。如果你话边个同边个嗌咗交，边个同边个唔啱嗰啲，哇！佢知道我多过好多好多，我鬼知边个同边个嗌咗交，边个同边个唔啱啊？ 仲犀利过阿 Edmund 搞飞佢监察员， 佢个机器庞大啊嘛，系咪啊？我点知边个同边个嗌咗交？ 喂，从你而家呢个讲法啦， 系咪啊？ 我就谂到一样嘢，就系其实阿爷其实真系知己知彼， 梗系啦，完全家先知啊， 完全喺大家嘅 完全 掌控之内。 喂，做统战 系嘛？ 呢啲嘢我唔敢话夸口，我识少少啦，掌握得少少啦。统战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充分掌握你嘅弱点嘅意思，就系充分掌握你图君行想乜嘢。你最喜欢乜嘢？你最想达到乜嘢？你最怕乜嘢？我讲啲故仔俾你听。香港啲大富豪，第一次八十年代头，被当时嘅新华社分社衣锦荣归请佢翻乡下嘅时候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请佢食饭咧，就拎碟送出嚟。啊，陶生，我知道你喺屋，你咧好中意。吃啲味餸嘅，請你品嚐一下啦。咁，咁呢啲味餸可能好簡單喎，可能係蒸豆腐啊之類咁，唔係魚翅啊、燕窩喎。 但都知道你屋企食咩？ 情報準確， 梗係啦。 即 係如果你係醒目咧。你嘅肃然已经吓、 即系边个富豪？我知道咧，你上嚟又冇乜大衫，我知道你一定系要着丝质底裤嘅，我已经帮你安排，仲系洗马添，即系呢啲都知道啦。 小丑呢样食饭呢招咧，就通常咩？但丝质底裤就吓、 我以为有女士啊，有搭钱喺度摆度 先。呢啲 但系就系话， 你系大富豪啊，使乜？ 咁啊， 但系佢讲紧连食乜嘢餸都知道， 你有冇搞错、 咁细埋， 即系你老公。嗰个大富豪使咩为你准备钱同女士啊？ 佢嘅意思就系即系佢个情报又知道，连啲咁细埃嘢都好清楚，咁就好危险啦。 系啦， 就咁样啦。 咁啲富豪会点回应啦？如果 我 要 知啊，各自 我会回应就系、我近排已经唔中意食呢样嘢。 即系你话，即系我例如我问阿陶君衡，你中意食梅菜扣肉？你话唔系，我已经转行食炸好耐啦。 系啊，我转行啊嘛。 咁你好弊啦， 系嘛？ 或者我信咗回教，我唔食猪肉。 讲翻正经。 你唔好嘈喎，如果佢威咧，佢带翻你。喂，陶生唔系，前晚我见到你富林门， 哇，咁原来仲知得更加多。 你唔好唔定，你唔好唔威。 讲正经嘢啊， 唔系咁，所以其实讲正经就系，其实阿爷基本上已经无孔不入啦。 咁当然 系嘛，你真普选联即系谂住以为可以箍住嗰四票。其实都是很高难度啦，因为 喂冇咁嘅期待， 冇咁嘅期待， 冇咁嘅， 所以你辞职宣言都已经讲， 何得何能去箍住人哋四票啊？ 系头先第一节讲到咧，话即系有26票咁样啦，即系26个成员单位啦，咁其中12个咧

捉住弱点一回事，但佢个品格差嘛，就系、是、话一开始即系阿李柱铭提个方案，原来仲即系佢插得咁劲，原来仲民主过佢之后提嘅方案嘅话，咁即系佢呢个直头系即系人版嚟噶咯。阿汤家华即系个人格系好差的。 我做召集人有个责任，唔去评论，唔去咧吓、啊、批评啊个成员组织每个人。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教授你哋之前会唔会开会倾嘅时候，喂大家唔好乱抛方案啦，系嘛？你組織真普選聯的目的，除了箍票之外，就希望能夠共同團結的力量和阿爺爭取嘛。 是。 那沒有理由，你這個又提過方案，這個還是未有正式方案之前，你就已經亂拋方案，還是拋一些很保守的方案，你說拋激進一點都沒所謂。哎。 他連政黨提名都不提，他就說四大界別了。 當時呢， 有沒有這樣的 agreement 先？有沒有這樣的 consensus 先？ 有個考慮的，個考慮就是，我哋未拍板一个方案之前咧，大家都同意唔阻止人哋提方案啦。啊，你见咧，人力都有拎个方案出嚟嘅。 咁系咪蠢咗咧？如果而家回想翻， 嗱，你问我，我觉得最好唔好有咁嘅情况。但系如果你唔能够阻止咧，你亦都唔能够阻止嘅。 啱、 但系同埋佢哋系喺真普聯方案出台之前已經有方案抌咗出嚟啊嘛，而唔係之後啊嘛。 唔係，咁你真普聯，即係你話就算攞阿教授先講個 benchmark 都好啦，你之前有個方案唔緊要啊。咁我而家我組成咗真普聯啊嘛，咁啊梗係 就唔提自己之前嗰啲啦。 嗰啲嘢放低佢先啦。咁、你期間你唔單止係真普聯未有正式嘅所謂括弧啊，即係缺一不可嘅方案之前，你各自都喺度拋緊方案，咁即係點啊？即係你俾公眾嘅感覺係點咧？ 唔係，最緊要係咧，即係真普聯到有一個方案出嚟啦，咁其他人可以唔跟嘅，喺度講自己啲嘢喎，繼續係個問題喺度嘛。 咁所以而家最慘就係點咧？即係床板夾春袋咧，你係而家夾俾間學民思潮啲中學生嚟夾啊，即係幾鬼醜怪喎！香港民主派啲，我哋都叫大佬啦。 我應該問下點樣睇學民思潮？ 係咪你俾學民思潮啲僆仔嚟夾我哋？但係大佬真係點搞啊？教授而家咁樣 點睇咧？你又 嗰啲做得你都酸啊，大佬。 第一咧，我就唔系大佬。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學民思潮嘅衝擊咧，我就會覺得樂觀其成嘅。咁啊，有一啲好理想主義嘅朋友嚇、形成一種衝擊，我個人嚟講覺得係好事咯。咁你亦都見到我哋琴日。咁我哋一早就約咗學民思潮啦，咁我哋覺得佢提出個問題，我哋要傾㗎、意思亦都係呢、這個公民投，即係呢個辭職補選變相公投呢個議題，我哋要面對啊，我哋要傾。 咁但係嗱，講完湯家驊，嗱民主黨教授對你對我哋大家都密切啦，關係都。上次經過政改方案都痛定思痛啦，即係已經俾人係咁鬧喺度投共啊、妥協啊、執中聯辦嗰啲咁嘢。咁但係而家佢仲嚟，你唔覺得係一件即係你做接任人好為難一件事咧？咪經常有機會同佢傾下，喂唔好咁啦，係嘛？即係咁快又撲出嚟開幾多招待會啊，跟住開下幾多招待會又自己走咗去十幾分鐘啊咁樣，即係搞到成場係好核突咯。你都好難做啦，我相信係咪應該？ 困难系有嘅，咁即系大家早都承认啦，个个都知啦。咁我只能够做嘅就系、是、嗱，我哋能够事先倾好一个共同嘅立场，我梗系跟足个共同嘅立场做，我亦都当然希望所有嘅成员组织都跟足呢个立场啦。咁、但系你亦都知道，真普联系一个好松散、好松散嘅联盟啊。哪裡有能力執行紀律、我承認是嗎？喂，你現在看到很多政黨都沒有能力執行紀律、即是說大一點、香港現在的情況呢就是真的很慘，兩大陣營極端分化，每個陣營裡面哇都很極端分化， 你是不是就算建制派 就算建制派都有外國 兩 外港力 量，是不是那就有外港力，喂而家新界佬都好興喎，是不 是又說中黨 了，陳婉嫻都好嬲喎，諸如此類，咁佢哋變都好亂，我哋變亦都唔係好好，我哋變都好多組織都係互相批評，每個組織裏面你而家都見得到啦，

是不是齐齐出来撑你、 嗯、 如果你得30万人出来投票，咁你真係 咁，我覺得今次唔止嘅。如果民主黨，如果民主黨肯落水嘅話，點止50万投票、啊？ 但我覺得今次係慘過上次2010年五區公投啊，因為你公民黨可能會走咗，可能你五區公投都搞唔到啊，揾唔到五個人出嚟辭職啊。 你又要睇睇即係政府當時嘅。嘅方案 啱， 系咪 睇个方案究竟保守定系点样 吓？ 咁、啊、但系问题，你哋都有个 plan 噶嘛？系咪？ 而家开始倾啦。 我觉得阿教授，你哋真普联应该要同即系三子啊，甚至乎其实老实讲 系咁，头先 一定要沟通。如果唔系咧，嗱，佢一方面就讲话电子公投完，跟住就辞职公投，咁系咪坚噶？我 其实我听过，即系听住佢咁讲出口啦，到最后 系咪坚噶？ 就唔知啦。 我觉得佢哋好有保留喎，对辞职公投呢样嘢。 可能转嘅，可能嘅。 系啊， 呢样嘢咧，真系一句嘅啫。你市民要行出嚟撑先得噶。讲嚟讲去，我由头到尾讲咁多，死多嘢都系。你要行出嚟撑。要绑佢就 系 香港全体市民绑佢啊嘛。 唔系，所以而家学民思潮咪叻咯。先夹你呢、這个公民提名，再夹你呢个辞职公投。 唔系，同埋 喂，等你搞咁多花神嘢啊！依家又商讨，依家又电子公投，喺度模糊视线。即系 if you cannot convince, try to confuse 啊嘛。 思潮嘅香港，因为你 唔系，我反而觉得而家僆仔犀利啊！国王的新衣啊， 系 啊！你而家大人，你而家大人啊！ 因为你写文联人民力量， 我都真真正正用过呢个字都好几次啦。即系我哋唔应该生活喺一个皇帝的新衣的世界啊嘛！你除咗冇民主，仲要我哋啃系嘛？啊，你明明系小圈子选举，又话均衡参与。是吗？ 跟住做民主花瓶，大家喺度。 你唔能够逼我哋做埋呢样嘢啊嘛！而且老实讲啊，你都见到我由头到尾都讲四样嘢。你要北京俾民主，你系四范。第一范就是最重要嗰范就系、是，喂，冇民主，香港好难管治、啊。唔系乜嘢论述，唔系乜嘢方案、啊。讲嚟讲去就系一样嘢，呢、這个就是最主要 管治问题。 北京要认识一样嘢，喂。你唔呢、這個時刻仲唔俾個民主制度喎？點管？ 係 呢、這個就係唯一你令到北京俾你嘅一個考慮啫嘛、嗯。你個方案好溫和嚇、嗯啊，其他有咩論述冇乜嘢嘅啫嚇，係咪啊？咁啊靠香港市民撐啊嘛。如果你香港市民話冇乜所謂嘅，你俾乜我都啃，咁點打？咁第二咧，我係清楚打台灣牌，絕冇嚇、啊、退縮。你要令北京諗，喂，你2016台灣選總統啊，國民黨輸嘅機會好大啊！你又叫人哋咩話？政治協商簽和平協議，香港民主都冇得傾，點做啊？咁當然其他就係、是、你點樣認，要國內同埋全世界認為你習近平係一個改革派，咁你講啦嚇，係呢幾塊。 唔係，但民主派好驚喎，我插一插你一句。 係啊。 好驚喎！呢個台灣牌， 咁我又做咗我嘅本分咯。 舉例台灣牌， 第一我去咗，第二我翻嚟毫不退縮，最企硬去撐，鬧人哋抹黑係我喎。咁我只能夠 唔係我聽到啊，我唔係呢度聽嘅。我第二次聽到就係話，即係朱耀明咧嚇到咧，爭啲想公開道歉咁滯啊。 咁呢啲你問朱耀明牧師、啊。 喂，大佬啊，你又要去，去完又驚，又唔知去之前你冇考量嘅咩？即係你話教授頭先個講法就係話我去我有目的㗎，我打台灣牌㗎。 咁我講咗 你中國要統一啊嘛，係咪？你點樣俾台灣人睇到香港係一國兩制係實現到啊？雖然大家都知道呢個嘥氣嘅，係咪啊？咁你冇理由唔打㗎呢、這個牌，英美牌其實都應該要打㗎。 朱耀明嘥氣啦。 咁你自己戇居啊嘛。你我鬧嗰啲抹黑我啲人啊嘛，你破壞阿爺的大計嘛，阿爺去統戰民進黨，我哋幾個傻佬一屆書生去傾下偈，你都要鬧，咁你台灣人見到唔驚啊？ 即係逼翻佢去外咁樣咯。係啊，仲有一個問題，我想問阿教授嘅。嗱，依家真普聯咧就係就住呢個特首嘅提名方法咧，就有個方案啦。但其實，即係坊間依家好少注意嘅，但我有一個真係好 立法會 係啊， 會做會做， 幾時開始嘅會？ 嗱咁你都知道，我哋都又係嗰三部曲啦。第一，我哋都俾咗個原則出嚟啦。第二，學者又同我哋學者又同我哋有啲建議啦。我哋都做咗少少民意調查啦。 需時會 三月初到啦， 三月初到。